晴國山、京都、大阪、兵庫、北海道和靜岡五個道府縣，下午將向中央政府要求落實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福島、長野、福岡等多個縣亦都正考慮跟隨。共同社報道，厚生勞動省宣布特例批准給五至十一歲兒童接種輝瑞疫苗，劑量是十二歲以上疫苗的三分之一，預計最快三月開始接種。另外，宮內廳宣布因應疫情連續第三年取消原定下個月二十三號舉行的日王生日接受國民祝福的民眾朝賀。在天氣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5点，升13点，成交金额1,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6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4.8升3.2，阿里巴巴127.1跌4.4，美团238蚊冇起跌，友邦保险88.8升1毫，港交所480.8升6.6，京东集团306.2升6.4，中国平安65.95升0.5，快手88.35跌1.1，药明生物89.6跌1.75，汇丰控股53.25跌1.1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8，英镑10.571，瑞士法郎8.527，澳元5.602，加元6.219，新西兰元5.232，欧元8.83，每百元对港元6.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2点，跌250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83美元。卖出1,8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是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你自己所身处嘅行业有冇受到抗疫措施嘅影响呢？聂生你好， 我哋做嘅咧就系专供应学校嘅饭盒。我而家两年几啊，完全一个学校饭盒都做唔到，即系我蚀得好惨嘅已经。 听众谭小姐， 我哋自己开茶餐厅都好惨，想要抗疫基金能够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粮，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百多年前，陈独秀出版《新青年》杂志，鼓动新文化运动，带领中国步入新纪元。 百年后的今日，香港的新青年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大变局，应该怎样装备自己？黄仲远、周子欣和青年工作者周永俊一起讲新青年新希望。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星期五嘅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关伟你好啊，关伟， 系陈燕平你好， 系嗱，咁啊，我哋今日咧都要继续关注一下咧，有关于葵涌村啊日葵楼嘅情况，因为嗰度出现咗一个嘅超级传播啦， 冇错， 嗱，咁啊，其实咧，如果头先听翻咧喺四点半啊，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同日葵楼相关嘅确诊或者系初确嘅个案咧系增加咗噶，咁而家为止咧。就大概有20人啦，嘅确诊同埋初步确诊咧，都系涉及到日葵楼嘅群组，咁啊包括咗咧大厦保安员啦，亦都包括咗居民啦。咁而呢啲居民嘅单位咧，就分布喺日葵楼嘅12个楼层啦，13个嘅单位座向咧，亦都系分散，涉及咧至少9个座向嘅单位。咁啊，另外头先亦都听到啊张竹君讲咧，亦都包括咗有一个嘅小朋友啦，咁佢就个。长辈就住影葵楼嘅，咁佢成日咧都系会逗留喺影葵楼，而有一个嘅个案咧，系一位清洁工咧，佢本身亦都系住喺影葵楼嘅噃，咁所以嗰度嘅情况真系值得令人关注。 冇错，咁由于佢系唔同座向咧，咁变咗即系原本成日我哋讲话嗰啲一路直睡上去有事嗰啲嗰个问题啊，嗰啲问题咧可能又未必系咁样噶啦，而系可能。啲居民佢哋出入接觸嘅時候感染到嘅機會咧，應該比較大啲啦。 嗯，係啊，嗱，其實咧，尋晚就係港大微生物學系嘅講座教授袁國勇啦，亦都係視察過日葵樓多個地方啦。咁佢就話咧，即係暫時睇唔到有跡象顯示咧個建築結構啊、空氣流動啊，或者係喉管咧係導致到爆發嘅。咁、但係咧，因為暫時為止啊，而家揾到咧嗰、那個嘅即係關聯嘅個案咧，其實。就是跟较早之前在检疫酒店的染疫的一名巴基斯坦籍的女士是相关的，因为那位巴基斯坦籍的女士她自己住大坑东的同住家人都是染疫的，而她家人就是包括了她的丈夫，而跟着就发觉原来她这位丈夫上个星期四曾经是去过日葵楼、六葵楼和千葵楼的垃圾房收集物件，就再攞到去咧深水埗嘅南昌街近北河街街市嗰个附近咧摆卖，咁所以咧暂时嚟讲咧都相信可能系即系日葵楼嘅传播咧，可能系同即系呢一位嘅巴籍嘅即系女士嘅丈夫咧系相关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张竹君医生咧头先都话都要再做一啲嘅全基因嘅分析，即系分析晒即系日葵楼嘅相关个案啦，先至 能夠確定到嘅。咁但係阿袁國勇教授尋日亦都話啦，即係佢個估計咧，就可能係因為個患者入咗去垃圾房。咁佢就傳染咗啲清潔工或者有保安，咁而清潔工同埋保安咧就每層大廈去遊走嘅，咁可能因此咧就導致到個病毒咧就散播咗開去啦。 嗯，咁而另外呢，佢嗰個正話講嗰個巴籍婦人佢嘅丈夫咧，由於佢喺深水埗嗰度一大擺賣咧，而嗰個區本身咧係好多人來人往嘅。咁就牽涉到嗰度附近，譬如好似鴨寮街、桂林街、福榮街一帶嗰度咧，都係好多人來人往嘅地方咧。於是咧，令到咧嗰度而家需要咧，政府亦都係呼籲嗰度當地或者去過嗰個地方嗰啲人咧，要接受檢測。 嗯，咁啊，主要嗰个区域咧就係包括咗係基隆街、北河街、大南街，即係一个咧北河街街市啊，围绕咧一个氹氹框嘅一个即係街道啦咁样。咁当然嗰度亦都係有人关注嘅，因为嗰度啲地摊咧都相当之多，同埋嗰个卫生情况咧都唔係太理想。而今日亦都有一啲嘅电子传媒啦影到咧嗰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去執紙皮啊等等，咁嗰个亦都会唔会係构成咗一个传播嘅风险咧，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让人关注嘅。咁不过咧，如果讲翻咧，即系日葵楼嗰个情况啦，其中一个咧，关伟令人关注嘅焦点就系咧嗰个检测嘅安排啊。 冇错， 嗱，因为根据而家嗰个情况咧，就日葵楼咧大概有2500个即系居民啦，咁样，咁佢哋而家咧就只系需要咧由今日去到星期日啊，一年三日咧，每日咧就做呢个强制嘅检测。咁啊，然之后喺星期日之后啦，亦都要再做多即系三次嘅检测啦。咁不过咧，佢哋采样之后就可以离开，直到验出阳性咧，先至会被追踪。嗱，咁呢个就同咧即系之前嘅一啲围封嘅做法，你系检测咗，你要攞到个阴性证明，你先至可以离开嗰个被围封嘅地区咧，就有所不同啦。 冇错，因为咁样咧，由于嗰啲人佢哋可以自由出入，甚至乎去其他嘅地区啊、其他地方咧。於是係咪會？如果佢真係有事嘅話，佢嘅病毒會唔會帶俾其他人咧？呢度大家都有個疑問喺度。 咁啊，當然啦，即係譬如專家嚟講咧，即係袁國勇教授佢就話啦，即係喺香港咧冇足夠嘅檢疫嘅設施啊。佢昨晚就話，亦都咧係涉及到送飯呢啲咁樣嘅問題啦。咁香港咧暫時係未有足夠能力咧處理家居隔離，咁所以佢亦都呼籲咧啲市民唔好搬走去居所啦，否則咧就會將啲病毒咧帶入社區啦。亦都希望政府咧向啲居民啊提供比較貼面嘅口罩啦。咁但係另一位專家咧，另一位嘅政府專家顧問啊，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咧。佢今朝早就話，其實咧政府係應該要禁止日葵樓嘅所有居民咧出入三日，由政府咧去代送物資，咁確保一定時間嘅檢測結果咧都係陰性咧，先至可以出去社區活動。但係估計咧就可能係即係唔夠足夠嘅人手應付啦。咁亦都檢疫中心咧又冇足夠空間咧俾整棟大廈撤離，咁所以都只能夠係呼籲咧啲日葵樓嘅居民咧，就盡可能唔好咧外出翻工啦。咁不過我哋今日都睇到就係有一啲嘅採訪片段啦，啲居民咧都係即係喺檢測之後咧如常去翻工翻學嘅。 係啦，咁啊一陣間咧呢個食衞局局長就會6点出嚟見記者啊，到時佢係咪會交代進一步點樣去處理呢、這個？葵涌村呢個問題咧，可能到時就會清楚啲。 係啦，因為一陣間個記者會咧，除咗阿陳肇始局長之外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房屋處嘅官員喺度嘅，咁會唔會有一啲進一步嘅其他公佈咧？咁我哋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對於今次喺即係日葵樓嘅處理嘅狀況啊，大家點睇咧？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當然一方面就即係如果係用一個叫做即係為封嘅或者围堵嘅策略，咁如果照以往嘅做法，就应该系唔俾佢哋出去住啦，直到咧系确定晒即系佢哋个检测结果系阴性为止啦。咁样以往嘅做法咧系咁样嘅。咁但系如果考虑到香港嘅而家嘅检疫设施嘅时候，咁2500个居民咧都真系唔系少数。咁俾佢哋而家即系每日系做完检测， 然之後就俾佢哋外出，到到陽性先至追蹤翻。大家又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另外當然，大家亦都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咧，即係而家喺深水埗啊北河街嗰一帶咧嘅情況到底係點啦？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林偉信嘅。林偉信你好， 林醫生， 係啦，主持人好， 係 你好。林偉信嗱，而家咧其實政府都未能夠即係完全100%確定咧係日葵流嘅即係源頭咧就可能係同嗰一位嘅巴籍嘅人士相關啦，因為佢哋都要做一個即係全基因嘅分析咧，先至可以確定啦。咁但係暫時睇到咧，似乎喺個追蹤上面咧就睇到即係佢個足跡咧係曾經去過日葵流噶，咁而日葵流咧亦都有一個嘅超級傳播嘅在內。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即係日葵流而家嗰個狀況，佢涉及到一個咁多嘅不同嘅座向啊等等，其實係咪都應該基本上可以排除係任何同即係大廈結構相關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咧？會唔會係一啲公用嘅公用嘅即係共用嘅，譬如lift 啊或者係大堂啊等等咧嘅傳播嘅機會會比較大咧？ 我估就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即係超級傳播嘅一個事件啦。咁到底係因為有個別嘅譬如受感染人士佢輸出嘅病毒量比較多啊，定係話有一啲環境嘅因素，即係譬如你啱啱提過一啲共用嘅空間或者表面係比較多，係有利一啲傳播係環境因素造成咧。咁呢個就要即係之後再即係研究先知道啦。咁譬如有可能嘅發生嘅就譬如話講緊係。呢、這個所謂即係巴士人士源頭過去去過好多地方，即係如果佢係一個所謂超級傳播者，有機會將個病毒即係被散播喺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當然佢亦都可以係一個受害者，其實喺呢、這個日葵流群組裏面的而且確其他係都係有個超級傳播者存在。佢譬如去過唔同嘅地方，係殘留咗啲病毒，無論喺空氣或者接過某啲接觸過某啲表面嘅。咁可能都會令到即係全棟樓有其他人士受到感染，咁呢個都係就算個源頭喺邊度都好咧，即係一定係呢個大廈一定係有一個即係非常之高風險嘅一個大爆發嘅可能性咯。 嗯， 咁喺而家嗰啲住喺嗰度嘅居民，佢哋檢測咗之後咧，就未如好似其他嗰啲住宅大廈咁咧，要佢哋喺某確定咗係陰性之後，先至俾佢哋出外。你覺得呢個措施咁樣做法？是不是适当 呢？如果我哋仲係想做呢个所谓清零嘅策略嘅话呢，咁呢个就都几明显係一个漏洞啦，可以咁讲啦。即係因为依家我哋即係知道嗰个日葵有呢个情况，讲緊係最少都即係16个人染疫啦。咁你话如果我哋其后再有多啲譬如多一两个甚至几个人士染疫，我估相信都大家都未必会觉得好奇怪。即係话即係簡單嚟講，即係應該仲有啲潛伏嘅患者喺度，佢未發病出嚟都唔定啦。咁即係而呢啲患者，你又有機會即係喺檢測咗未有出嚟，或者係俾佢哋出嚟行嚟行去嘅話，咁即係絕對有機會係將個病毒帶翻出社區。咁大家知 Omicron 個傳播力啦，咁一定係有機會係將個社區感染嘅繼續延續開去。咁所以好難清到零咯，如果再散嗰個病毒去就。 但是是不是应该真的让他们禁足在屋企呢？因为我们也都要考虑到香港的即是其他的家居隔离的配套措施啦，或者是即是其他的甚至是检疫措施啊等等。咁你觉得其实在香港现在的实际环境来讲，其实怎样做会比较理想？ 因为他那个真係人數比較多啲，即係講2000幾居民，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單棟樓出嚟可能幾百個咁。咁我絕對明白嗰個實際嗰個操作上面一定係有佢困難嘅。咁但係如果醫學上面嚟講，譬如我哋就咁就算睇一個嘅潛伏期中位數，其實一個潛伏期中位數我哋講緊都已經唔係大部分嘅患者即係染病喎，即係可能即係發病喎。咁可能係即係個患者都係可能一半左右係三日之外發病。咁但係你至少你唔等嗰三日，你就起碼一半都捉唔到咯。咁變咗就我覺得就譬如話，即係一開始依家其實都可能都有啲時間都係冇咗啦，即係追唔翻。有啲依家譬如有啲個案都有機會已經出咗社區。咁依個就真係就要睇下有咩辦法，其他譬如話睇下六點鐘交代有冇啲特別啲嘅辦法，即係除咗就咁用勸喻啦。咁我覺得可能 即市民亦都明白，即居民亦都明白，即喺呢个时候真系一啲不必要，譬如话无论系翻工翻学，我估即如果你话俾你雇主听或者学校听，你其实喺嗰度居住，你想即几日唔翻，我估应该都唔会留难嘅，我相信都系。 嗯，即换句说话嚟讲，你觉得而家尽快去制止呢个情况，将嗰班居民禁制喺佢系啦，禁足喺入边嗰度咧，就仍然可以停止呢、這個這個疫情再蔓延開去，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一定有個、即最關鍵的時刻是即在、我們做了個清潔或者消毒，即減了個源頭之後的頭三日就比較關鍵，因為即 Omicron 的潛伏中位數是比較短的嘛。當然你其實都不是完全即堵截了所有的可能性，因為有些人始終是會比較較後期才發現，但是這個越早的階段其實就越關鍵，那變了這段時間是都真的要可能都是要即系进取啲都冇办法，除非我哋话唔清零嘅啫。 嗯，但系我哋应该点样评估呢？而家喺葵涌村嘅情况呢，因为喺头先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嗰度啦，亦都有讲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初阳嘅个案咧，有系做保安嘅。另外嘅有一啲嘅初阳个案咧，佢就系做保安替工。咁跟住亦都有一位咧系住喺影葵楼嘅人士，而佢就喺日葵楼嗰度做清洁嘅。而一位常常去影葵楼的两岁小朋友都是初确，似乎就是反映了现在在那里的疫情就不单止只是限于影葵楼，而是还涉及到他其他几座的大厦。当那个范围这么广阔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怎样评估现在在葵涌村的状况，怎样做才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呢？ 那我现在个个爆发就喺呢、這个即系日葵楼啦，咁当然好似啱啱讲要即系集中去处理日葵楼嗰个情况先啦。咁你话喺附近嘅地区或者佢哋相关联嘅一啲即系工作或者系居住地方，咁当然亦都要即系加强个检测，就希望尽快即系揾出其他即系相关嘅啲潜伏嘅患者啦。咁即系可能要好似譬如话好似屯门即系当时个情况咁样，要尽快揾翻即系喺呢个相关嘅区域系。即是加大嗰个检测嘅力度，去尽快希望揾出一啲个案出嚟啦。如果唔系，就即系再出去有其他第二、第三、第四代嘅传播就好难再。我估卫生中心你见到依家嗰个追踪能力，见到都系，我相信都系个压力都大嘅。即系变咗，系咪所有个案都一定系可以即系追踪得咁彻底咧？其实个困难度越嚟越高啦。 嗯，对于有啲议员提出咧，应该做一个小区检测，你赞唔赞成啊？佢哋其实讲紧咧，唔单止系喺葵涌村啦，亦都系讲紧咧喺深水埗嗰度 大啲嘅区吓。 如果可行嘅情况之下做到嘅话，都赞成嘅。其实某程度上，我先啱啱咁讲，即系个爆发个中心喺一葵咁，但系佢相关人士都可能喺附近，即系有个即系比较近距离嘅，譬如有生活圈，咁可能都要即系加强检测，可能即系屬於所謂的小區檢測咯，咁當然呢個就即係睇一個都係操作即係實行上面可唔可以做得到咁解嘅啫。 嗯，你覺得而家香港嗰、那個喺防疫方面嗰度係咪仲係有好多漏洞喺度咧？即係由於呢兩個即係深水埗區同葵涌村度發生呢啲咁嘅問題。 我又唔覺得話即係即係啲流動，因為始終我估最大個問題就係 Omicron 同以前啲病毒株唔係好同啦，即係變咗我哋，縱使我哋嗰、那個即係疫苗接種率比即係往日始終一定係高咗嘅。咁而當然我哋市民亦都有啲即係抗疫疲勞，可能係有啲嘢做得冇咁好嘅。咁但係香港人始終做嘅防疫嗰、那個即係意識相對嚟講，比其他地區都係會高啲。咁所以又唔可以話即係因為啲流動造成咁樣，但係因為始終係嗰個病毒量嘅病毒嗰個傳播率太高，咁所以一定我哋係要比過往我哋做緊嘅即係啲防疫嘅意識，可能要更加加強，更加做得足，先至可以預防到。譬如我哋成日講嘅有限度空氣傳播，可能我哋過往戴個外科口罩已經基本做下潔手，基本上已經可以阻擋到譬如 Delta 同埋其他病毒株。咁但 Omicron 唔得咯，咁變咗就 要做得真係好足，可能個口罩戴得冇咁好啊，個口罩再有啲罅隙多咗少少咧，已經足夠去造成個傳播咯。 嗯，嗱，另外咧亦都想問埋啊，有關於即係有個女教師啦個狀況啦，咁因為佢係住喺美孚新村三期嘅，咁而家暫時睇到咧，佢就係同即係地利亞嘅染疫嘅兩個學生啦，喺依個美孚嘅站嘅 A 出口咧，相隔九秒咧就前後即係前後腳咁樣啊，喺嗰度係曾經出現過咁樣，咁可能係擦身而過，咁而家都仲未揾到即係佢哋一啲食飯傾偈啊接觸到嘅情況啦，而暫時就係睇到咧佢哋係相隔九秒擦身而過啦。似乎咧而家對於係咪真係嗰九秒擦身而過就導致到嗰位嘅教師染疫咧，都有唔同嘅睇法。你自己嘅分析評估又係點樣咧？ 如果假設真係除咗呢個共通點，就真係揾唔到其他即係共通嘅地方嘅話，即係無論係間接接觸又好，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去過同一啲處所食飯啊食嘢，真係如果冇嘅，真係淨係喺呢個咁嘅時空大家有個即係接觸嘅話咧，咁未必係講緊九秒嘅，即係大家要分清楚，因為佢只係話。在九秒之間出入啫，佢講緊係，但係因為佢哋曾經共處嘅空間可能多過九秒嘛，因為我哋講緊，譬如話如果譬如話係一個帶病者，係可能佢譬如口罩戴得唔好，可能打個黑黐或者咳一咳，咁其實啲病毒咧就有機污染咗附近嘅空氣，咁嗰啲帶病毒嘅空氣咧，其實嗰個病毒係可以傳播嗰度咧，講緊。少则即系可能一两分钟，十或者全部十几廿分钟 啦。或者林医生睇下，转头可以同你再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个案，6宗是输入，而初步阳性个案超过20宗，当中至少10宗与葵涌村日葵楼群组有关。因应日葵楼接连出现确诊个案，民政事务总署和葵青民政事务处朝早在邻近日葵楼的四栋大厦，即是雅葵楼、旭葵楼、影葵楼、晓葵楼，向共3460户居民经每户信箱派发快速测试套装，俾住户自行检测，希望可以有效及早识别感染者。但当局强调，以快速测试套装进行的检测，并不能替代政府强制检测的要求。政府希望市民合作，为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愿检尽检，并呼吁所有对身体状况有怀疑的人士，或者有感染風險的人士盡快檢測，以有效及早識別感染者。有新冠病毒確診患者曾經到過深水埗南昌街近北河街街市附近攤檔擺賣，今個月10號或之後曾經前往北河街街市附近光顧流動小販的市民要強制檢測。一名由屯門專程到北河街附近購物的市民說不擔心，他表示已經接種第三針疫苗，亦都做過檢測。雖然北河街的衛生情況惡劣，而且人口密度較高，但物價低廉仍然會來買東西。一名到北河街街市買餸的市民就說，最重要是戴好口罩和減少和陌生人交談，但可能暫時不來這裡買餸。一名在附近擺檔的小販就說，擔心會受感染，隔日就去做檢測。海关在旺角检获大约6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90万元。海关早前巡查时发现，旺角有小贩摊档售卖怀疑冒牌物品，寻日采取行动扫荡多个位于通菜街的固定及流动小贩摊档，以及两个楼上冒牌物品储存中心，检获包括手袋、皮具和波鞋等怀疑冒牌物品。行动中拘捕一名61岁男子和一名41岁女子。海关重申会在农历新年假期前和期间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下个月2号至4号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内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欢迎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应国际奥委会邀请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参与火炬传递。

医学会嘅副会长咧林伟信倾紧嘅，就系倾紧咧一位二十六岁嘅女教师啦，佢咧就曾经同两位啊，亦都系喺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就读嘅学生咧，曾经就喺即系美孚嘅港铁站嘅 A 出口咧，有大概一个即系前后九秒啦嘅擦身嘅时间噶咁样。咁究竟嗰个女教师嘅染疫嘅情况会系点样咧？咁电话旁边我哋揾翻阿林伟信医生喺度，林医生。 系林 生，系嗱，头先我哋就倾到啦，即系会唔会系有机会一啲嘅大病毒嘅病人咧，可能系经过嗰个 H 口嗰条隧道嘅时候咧，可能系譬如黑黐啊，或者系等等啊，有啲飞沫咧，即系散播咗出嚟都唔顶咁样吓，咁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但系我都想问咧，即系譬如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就系佢哋啲飞沫可能未必系直接系即系喷到一啲嘅患者，而系可能留咗喺公用地方，从而就系公用地方。就成为了一个感染的即中介呢 理论上都有可能的，即是譬如说如果他们大家的而且确捉摸过同一个扶手举例啊，咁譬如扶手通常譬如在即港铁站多咗金属啦，咁我哋知道相对来讲低温金属屏膜表面呢个病毒个残留的时间可以好耐嘅，即可以即未被消毒清洁之前可以残留即好多日都得嘅，咁所以他哋即曾经如果在当日是大家一起接触过那个扶手咁讲举例，咁又但是要有另外嘅考虑，就是他哋同一即个感染者就要掂完自己口鼻冇清洁又掂个扶手，跟住受感染者又系即掂完个扶手又冇清洁又再掂返自己口鼻，咁即要有个巧合性喺度先至会发生。咁所以相对嚟讲呢，即如果咁样嘅情况，我估依家市民嗰、那个即防疫意识，我估其实就即比呢个情应该就相对嚟讲呢个可能性可能会低啲囉。咁所以就可能真系透过啲有限度嘅空气传播机会可能仲大。 嗯哼，嗱，我哋正话都讲到啦，譬如葵涌村嗰度，嗰栋楼有两千几人喺度住，咁就算我哋而家俾佢自由出入，或者我哋可能政府可能迟啲话啊，我哋可能要全部禁闭管理，然后咧等佢哋验咗冇事先出翻嚟，咁呢个都可以叫有个解决嘅方法啦。但系深水埗地区嗰度，佢哋喺街边摆卖嗰啲市民。是又冇 check 又冇 check 過嗰啲安心出行啊，或者有任何地方可以知道嗰啲人喺邊度揾到佢哋，咁嗰個問題點解決咧？林醫生，你睇點睇咧？ 其實呢啲係非常之難去追，其實有好多一啲地區，其實我哋都唔係咁容易追蹤到嘅。你可以想象到嚇，即係譬如你啱啱講嘅冇安心出行啦，冇一啲某啲付款電子嘅付款記錄啦，咁。其實係冇辦法定，即係可能其實我哋點解有啲所謂啲不明源頭個案，其實都係咁樣嚟嘅啫，都係你追蹤唔到啫，唔代表你冇個關聯性喺度，只係話我哋冇辦法追蹤到關聯性咁解嘅啫。咁特別係啲室內嘅地方就一定個風險一定高啲嘅，咁室外嘅地方即係一定係低啲嘅，咁但係室外得嚟，如果你係講緊係極多人嘅，咁你始終個風險又會相對嚟講又會高過冇乜人。 好啊，多谢晒你啊，林伟信医生，唔该晒。林伟信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啊。刚才我哋都系即系唔单止又讲咗咧葵涌日葵楼嗰个情况啦，亦都有讲到咧深水埗嘅情况嘅。咁而家咧其实系政府咧就系要求啦，即系北河街、大南街、基隆街同埋桂林街咧嗰个氹氹框围界，就系围绕住北河街市政大厦对开嘅行人路面咧嘅即系相关曾经喺某段时间逗留过人士咧，都去做一个强制检测啦。咁但系头先亦都讲咗个状况啦，就系因为嗰度咧地摊就比较多啦，咁你有阵时都比较难以记录啊，即系佢哋嗰个出行状况啦。咁同埋嗰个亦都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喺度执纸皮啊等等嘅咁样。咁点样去喺深水埗嗰度防止个病毒进一步扩散咧？咁呢个会系一个可能比较头痛嘅问题啊，关伟。 系啊，咁食环署咧，佢哋决定咧就由今晚7:00咧就关闭。那个北河街嗰个街市咧，做一个深层嘅清洁扫毒工作嘅，咁希望咧就可以喺呢度都叫做做过啲嘢嚟解决呢一个病毒传染嗰个问题啦。 系嗱，1872311，听众有啲乜嘢睇法咧？无论你想讲日葵楼嘅状况啦，又或者想讲深水埗嘅状况咧，都欢迎你打嚟噶。有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 人李先生， 请讲，李先生。 咁我住喺葵涌村，不过就唔系日葵嗰边， 系 喺翠葵嗰边嘅。咁有时行过咧， 就見到職葵樓下咧，好多次都好多次嘅咧，有一班長者就食煙又吐口水， 嗯， 就講過好多次啦，都可能都管唔到嗰啲人， 嗯， 咁同埋最離譜嘅一個阿伯，我發覺佢咧見過佢好多次嘅， 嗯， 佢晏晝坐喺度，仲孭住個尿袋， 嗯， 又到咁上下咧，我見過嘅好多次都係。将个尿袋就咁倒喺花槽，我同佢讲：我阿伯，你咁样唔合卫生噶。佢将个尿袋就咁倒喺嗰度，佢话得噶啦，咁就得噶咁。同埋我哋呢条村暂时都好似有啲嘢控制唔到，好似嗰、那个、有一个系而家好听入交商铁八达通嘅，日日都有一班人咧孭住好多袋垃圾，袋出去又即系交樽嗰啲就咁入，系咁入。咁变咗系咪环境上真系有好大嘅污染咯？ 嗱、你就关注到咧，即系嗰度嘅环境卫生问题啦。咁但系李先生，即系你自己对于而家日葵楼啦有个案啦，咁同埋其实其他嘅有另外嘅，譬如影葵楼啊等等咧，都有个案嘅。你自己作为嗰度附近嘅居民咧，即系你自己个睇法又系点样？会唔会去有冇去做一啲嘅检测啊等等咁样咧？ 有啊！我哋今日即刻同我啲細路仔嘅太太冚唪去做檢測啦， 因 為佢喺六葵開邊有個檢測嗰啲帳篷嗰啲嘢嘅，有幾個位置都有嘅。咁我哋即係即時去做檢測啦，以做安心咯。 嗯， 人數多唔多啊？嗰度 今日都唔算好擠擁啲人，即係諗枕住枕住都有二三十個咁樣啦。 嗯， 嗱，對當區嘅情況有冇擔心啊？你自己 當然有啦，細路仔唔係好大，得個11、12歲。 係， 咁又變咗又行過喺街周時都係咁樣，啲人成日吐口水，又唔戴口罩食煙。呢、這個問題可能唔係淨我哋呢度嘅，全香港好多地方都係㗎啦。 係， 佢除曬口罩食煙真係好離譜㗎。 係，多謝曬啊李先生啊，都關注到嗰度嘅環境衛生啦。多謝你，跟住有林小姐啊，林小姐你好。 是你好啊， 咁 我唔系嗰度居民，但系其实冇关系嘅，我哋都系住喺香港呢笪地方啦。咁如果而家咁嘅情况咧，其实我觉得应该即时咧就封咗嗰度先。咁因为咧，你其实嗰啲病毒咧传喺个人身体，嗰个人可能未必知噶，但系三日内检测咗咧，佢可以揾翻啲隐形病者先啊嘛。咁你因为而家通街放佢翻工啊，去翻学啊，去买嘢啊，咁佢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咁就唔净止系2000几。人噶啦，可以喺后边加个零都得噶啦，几何级数咁样上。咁首先将嗰等大厦真系封咗佢先，跟住咧佢有啲人咧咪要有特别医疗嘅，咁佢可以同啲职员讲。咁睇下點樣另外安排。咁其實而家唔係淨係話邊等屋村邊等大廈，而家係整個香港大家合作，將呢個全部而家係好快啊！你要同咗佢先，咁咪大家先至可以有辦法啊嘛。如果你全部啲人都冇得休息， 嗱不過咧，林小姐你話即係最好封咗佢，即係我諗你嘅意思咧就係嗰度嘅居民啊，應該暫時唔好俾佢外出啦，直至做有個檢測結果為止啦。但係咧都係咪都要考慮下，即係嗰個圍封。嘅範圍咧，因為而家唔單止係講緊日葵樓有個案，譬如影葵樓啊，咁樣咧都有個案。咁我哋究竟應該點樣考慮去幾多棟嘅大廈做呢啲維生嘅工作咧？你覺得？ 係咁樣咧，就日葵同影葵先。 嗯， 因為當呢兩座咁嘅時候咧，其他座數啲居民咧，佢哋個警覺性會再高啲啦。咁、然後就要將日葵同影葵咧做一次清潔先。你啲 lift 掣啊，嗰啲位咧噴咗佢先，因為其實係細菌潛伏喺個空氣之間，大家而家個個都有少少抗疫疲勞，根本就如果其實你個個好清潔咧，去翻當初咁樣咧，咁咧嗰個病毒就會慢慢停翻落嚟噶啦。 好多謝曬林小姐嘅意見，即係最緊要就係清理啲公共地方啦嚇，令到佢唔好有病毒沾染。多謝你。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又到萧叔叔同大家解答英文疑难嘅问题啦。有听众问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就系咧佢问清洁 cleaning C L E N I N G 同 cleansing C L E A N S I N G。呢兩個字有咩分別呢 ？Cleaning 我哋去清潔啦，譬如我洗碗洗碟啊，或者係清潔屋企啊，咁我哋要通常 clean。咁 cleanse 咧 ，C-L-E-A-N-S-E 呢個字咧，通常咧係一啲比較勁少少嘅，去到令到一件事好 pure 嘅 ，OK， 令到一件事好纯洁嘅，咁我哋通常就用 cleanse 啦。俾个例子，譬如成日见到 to cleanse the soul， for example， 去令到你个灵魂干净翻 ，OK， 去 purify 你个灵魂你可以话 to cleanse your soul，OK，、okay? 或者你可以话 to cleanse your body，OK，、okay? 咁呢个就比 cleaning 咧系更加厉害噶啦，叫 to cleanse your body 就系、是，尤其是可能会将你嘅身体嘅里面所有毒素啊、杂质啊，全部清除咁咧。我哋有 to cleanse your body。另外有一个好常听到嘅 expression 就系 ethnic cleansing。ethnic cleansing， 大家要睇新闻可能会成日睇到，就系种族嘅灭绝咧，就会用到 cleanse 呢个字啦。咁啊，希望大家了解 cleansing 同 cleaning 嘅分别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我哋头先亦都讲过咧，深水埗嘅状况啦，咁其实政府咧而家就要求啊，系以北河街、大南街、基隆街、桂林街为界，环绕住北河街市政大厦对开人行行人路路面咧，即系喺某段时间曾经逗留过喺嗰度嘅人士咧，都要做强制检测嘅。咁因为原因咧就系即系有一位染疫嘅人士啦，佢曾经咧就喺日葵楼啊嘅同埋几栋大厦嘅垃圾房啦，即系执咗啲嘢咧去嗰附近的地摊嗰度摆卖嘅，但系咧，如果我哋留意翻今日咧，即系都有传媒落到去北河街附近咧去观察啦，都仲系有唔少嘅居民咧喺嗰度买嘢，仲有一啲咧就系、是、因为嗰度平啦，咁所以佢哋都专登落去，就唔系太担心。 嗯哼，咁所以政府嗰方面咧，深水埗民政处咧，除咗佢哋原本喺呢个白田社區會堂同埋呢個麗閣社區會堂設有啲檢測站之外咧，另外仲增設咗六個嘅流動採樣站嘅，就包括呢個大坑東嘅社區中心啦、楓樹街遊樂場啊、長沙灣遊樂場、長沙灣體育館、寶安道遊樂場同埋荔枝角公園嘅入口嗰度都有流動嘅呢個採樣站。咁其實係好鼓勵啲當地嘅居民咧，就去進行檢測。咁佢哋嘅措施咧，暫時都係採取叫原檢盡檢嗰個方法。 嗱，但係呢個都仲存在一個問題啊，因為如果根據佢嗰個強檢令咧，就係今月十號或之後曾經去北河街街市附近光顧流動小販嘅市民咧，係需要強制檢測噶嘛，咁樣。咁呢個就完全係靠市民嘅即係自動自覺噶咯噃，因為你冇辦法去幫襯，你係幫襯一個流動嘅攤販啊嘛。咁你唔可以確切知道邊個人曾經係去幫襯過噶噃。 啱。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嗰個區本身咧，有好多少數族裔喺度住嘅，即係包括可能尼泊爾啊，或者係印尼語啊，個唔同嘅居民咧，都喺嗰度出入，咁變咗呢度咧，可能又增加咗個而家嗰個即係譬如點樣同啲居民溝通嗰個問題都出現咗嘅。咁佢哋當局亦都係有唔同嘅語言咧，就係喺嗰個區嗰度咧，即係通知嗰度即用啲單張嘅形式去通知嗰啲當地。少數族裔嗰啲居民嘅，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喺深水埗嘅狀況，你自己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因為嗰度咧都係一個頗旺嘅區域嚟嘅。電話旁邊我哋揾嚟咧深水埗嘅區議員劉佩玉嘅，劉佩玉你好， 係你哋好，兩位主持好， 係今日有冇了解過咧喺北河街附近嗰啲嘅即係街坊啊、攤販啊，佢哋嘅情況啊，佢哋是否憂慮呢？ 有啊，其实今日咧都有落区啦，系去即系同即系北河街市呢四条街嘅啲板商嘅系去沟通啦，同埋系话俾佢听要做强检啦。咁佢哋都表示好担心嘅，系因为其实佢哋都经常做强检噶啦，但系咧就因为今次呢个事件系即系无牌地摊嘅其中一个地摊。系所引致啊嘛，咁佢哋都好无奈嘅，系因为即系其实呢个问题都多次系向食环署啊各方面去反映，但系署方都系即系执法不力啦，咁令到地摊嘅问题都好严重，咁今次就触发咗即系其中一个确诊人士，而且系一啲 少數族裔咧，咁佢哋更加擔憂咯。 啊，不過劉佩瑤係咁講，即係雖然今次有一位即係感染病毒嘅人士咧，佢就喺嗰度擺個地攤攤檔啦。咁但係即係當而家 Omicron 嘅傳播咧係可以咁廣泛嘅時候，任何一個人咧佢都有機會，無論佢係街市入邊嘅檔攤有牌嘅檔攤擺賣啊，定係佢係即係使用北河街附近嘅公共地方嘅人士，其實都有可能會係一個帶病毒嘅人士嘅噃。即係其實呢個係同地下嗰個攤販嘅問題係咪真係咁大關聯呢？ 其實咧當然啦，因為其實人群聚集咧都係其中一個係即係因為即係冇病徵噶嘛，咁其實都係會容易去感染啦。咁當然而家呢個嘅即係病毒即傳得咁犀利，其實第一當然我哋都係呼籲市民咧都係要盡快去即係打疫苗啦，咁希望可以提高個保護力。但係同時其實政府咧喺呢啲呢、這個即係、我哋呢個社區嘅問題上面都要去加大力度去處理啦，係因為畢竟咧就地攤嘅問題其實都係已經係好多年啦，咁亦都喺疫情底下其實都我哋收到好多居民嘅投訴或者擔心啦，係因為呢啲係即係非法聚集噶嘛，而且咧裡面係好多即係人士啦，包括係一啲南亞裔人士，其實好多時唔戴口罩嘅，亦都係就製造咗啲非法嘅聚集喺度咧，咁對於當區嘅居民嚟講，其實好擔心咯，所以呢一方面其實即係政府都責無旁貸嘅。 公眾衛生同埋公眾教育咧，就當然需要啦。即係公眾教育咧，你都講緊係不分族裔嘅。咁不過我亦都想了解翻啦，就係、因為嗰度咧，可能都有啲人士會係譬如執紙皮去售賣啊等等咁樣嘅。其實即係你譬如今日落到去所見啊，譬如呢啲真係喺路邊執拾嘅人士，佢哋又知唔知道有一個嘅強檢令係需要去做一個強制檢測嘅咧？ 其实而家条界线都好模糊嘅，因为系嗰、那个即系指示就系话喺一月十号至十四号咧，喺指定时间系曾经光顾个无牌小贩啦。咁所以其实今日我都收到好多街坊嘅查询，就究竟佢需唔需要检测啦？咁系咪佢嘅范围啦？咁你因为即系我如果入去北河街街市去买餸就可以安心出行啫，但系你喺周边嘅。其实你啲摊贩或者地摊都好，其实去你出街唔需要安心出行噶嘛，咁所以究竟咩人先要做检测呢？其实系好含糊嘅。咁所以其实我今日咧落区，对于街市嘅贩商又好，或者系任何嘅居民佢喺附近，咁我哋都鼓励去做检测啦，即系求个安心咯。 暂时你今日所见附近嘅人流有冇减少咗啊？ 就比平时系少咗啲啲，但系因为始终北河街市咧，其实好似你主持人话啦，即系个嗰啲即系卖嘅嘢比较平啲啦，咁基层人士都多啦，咁所以其实成个街市咧，就算可能少咗少少人，但系都系好旺嘅，都系好多人嘅，咁所以其实都即系都系希望咧系即系街坊啊为咗即系。其实有好多都系未特别老人家啦，咁佢仲未打疫苗噶嘛，咁都希望佢尽快去打啦。咁其实枫树街球场咧，前嗰一两日其实都系一个打疫苗嘅地方嚟嘅，系啊。咁今日先转去做一个检测点嘅，系啊。咁所以呢啲都系需要，即、就、系、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加强多啲嘅宣传，同埋特别系一啲少数族裔啦，因为佢哋即系收呢啲信息咧，渠道比較少啊。咁你係民政署啊，或者係一啲政府部門咧，其實真係要多啲去透過少數族裔嘅可能團體啊，一啲嘅即係鋪頭啊，地區嘅鋪頭去多啲宣傳，係打疫苗，同埋咧係要提高佢哋嗰個防疫措施。這個、最重要 好啊！多謝曬你，劉佩玉係深水埗嘅區議員。有位聽眾潘小姐啊，潘小姐你好， 兩位主持你哋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咁，我本身都系住深水埗北河街嘅，而工作嘅地方系喺葵涌嗰边。咁我哋翻工嘅时候，其实都沿经最近疫症比较频繁嘅地方啦。咁我哋自身屋企深水埗居民，其实都做个人卫生都做得好足噶啦。但系面对而家近期个疫症比较紧张嘅时候，其实我哋无力感都好大咯。 咁你打咗针未啊？ 我将会打嘅。 你话无力感好大，即系其实点解会导致咁样咧？ 即系我哋个人其实喺 无论清洁双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减少同屋企人同事嘅社交接触，我哋都已经做得好足噶啦。但系你见到自己嗰个社区，尤其是北河街街市，咁除咗自己本地嘅居民啦，其实外面嚟嘅人都比较多嘅，个人流系相对都比较活跃嘅。其实喺而家现阶段个疫情比较紧张咧，其实面对人流其实都唔系话太大嘅减少嘅时候，我哋作为居民都相对紧张咯。喺呢方面， 作为街坊，你点睇嗰度一带嘅环境卫生啊？ 其实北河街街市都相对卫生一般嘅，咁始终街市都比较湿湿立立啊，而且会有老鼠啊，或者摆地摊，其实去接近地面嗰啲污糟细菌都相对比较多嘅。咁呢样嘢就未必真系关乎少数族裔嘅朋友嘅，咁当地人啊，或者一啲老年嘅婆婆，其实佢哋都会摆街档嘅。咁其实喺呢两个群众，其实都要多啲嘅宣传，帮佢哋话卫生点样做好咯。咁尤其是佢哋，正如议员所讲，佢哋系未必可以咁快知道啲资讯啦。可能少数族裔系语言嘅障碍，老人家系冇咁容易接收啲资讯。 所以宣传嗰个真系都相当重要。多谢你，潘小姐，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街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九龙方面，龙翔道喺观塘嘅龙尾喺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都车多，龙尾喺圣贤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要平衡学生学习需要同疫情风险，形容决定是非常艰难。 这个疫情呢确实呢是越来越严峻啦。咁我哋见到有一些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亦都在社区有一些隐形传播链。第二呢，我哋都睇到呢学校有一些即是同学呢是确诊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师生都需要接受强制的检测或者是去检疫。考虑到呢而家呢两即是这个变种的病毒株都嗰个传播力是非常强，咁所以咧，我哋就喺中学呢一个决定咧，就系由下个星期一开始。 对于中六学生可以回校进行最多上半日课，蔡若莲话学校会采取严谨措施，例如每日入校园前要量度体温同洁手，保持座位距离等。如果人数太多，活动要分散喺不同地方。当局亦都会听取专家意见，如果有新建议，会尽量支援学校改善。至于农历新年后的复课安排，要视乎疫情同专家意见，亦都会考虑学校环境、学生自理能力及学习阶段迫切性等因素。详情大概会在月底公布。对于学校下个月24日起实施疫苗气泡措施，蔡若莲话不符合措施要求的人士不可以进入校园。如果教职员因没有接种疫苗而不能入校园，不能履行工作，会视作无理缺勤。学校亦都不能以此情况批出员工假期。如果有医生证明的人士可获豁免，但需要每3日进行一次检测。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少雄在同一节目说，自己的学校中六学生考试去到尾声，每日有大约90名学生回学校，会做好防疫措施，安排学生隔行坐。香港电台记者谭佩贞报道。 从化自立葵涌村日葵楼是出现新冠病毒群组爆发，政府是宣布发出限制与检测宣告，围封日葵楼5天进行检测。行动是由刚刚6点开始到下星期三的朝早，居民是要每日接受检测，检测之后留在屋企，以找出潜伏个案，堵截传播链。房屋署会在晚上大约7点安排饭盒送到居民的单位，居民可以在晚上8点之后陆续到日葵楼附近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采样站会开放到午夜12点。明天开始日间都会运作，给居民有更多时间接受检测， 期間處方會安排派送三餐的餐盒去到居民的單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預計日葵樓有大約2700名居民，他鄭重呼籲居民不要搬離寓所，如果現在是上班的居民，稍後可以如常回去日葵樓，而過去兩星期曾經到訪日葵樓兩個鐘的人亦都要接受六次檢測。陳肇始又說，由於相關個案遍佈日葵樓不同的樓層和座向的單位，專家認為不是屬於樓宇的結構性問題，現階段居民無需撤離。其他新聞，香港保護兒童會院舍同樂居涉嫌虐兒案，再多兩名院舍女職員被捕，至今累計有18人被捕。警方說，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調查，在黃大仙和沙田拘捕兩名分別56歲和46歲院舍女職員，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或者是忽略，他們現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說，案件現在一共涉及33名兒童，全部送院檢查，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動。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驅表示，本港將進入新一個建造業的高峰期，預計未來10年到20年業界人手將會持續緊張。陳家驅的任期今個月底屆滿，他認為建造業工業化是唯一出路，近年議會推動的組裝合成建築法適合本港使用。李俊傑報導。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驅6年任期將在今個月底屆滿，他和傳媒查嘴的時候說，建造業工業化對業界發展相當重要，而議會在2016年底開始和發展局共同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法，認為在安全性和穩定性都較傳統建築方法好，速度亦較快，製造組件過程更容易監管品質，亦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等技術，認為可以在香港大量推動。 因為香港是很多高層建築，高層建築翻用性高，那個設計是比較單一，變成在工廠的生產是更加有經濟效益。 他又提到疫情初期，政府運用組裝合成技術很快地建成竹篙灣檢疫中心，有助抗疫。陳家驅又說，本港將進入新一個建造業的高峰期，預料未來10年到20年業界人手將會持續緊張。 因為有這個北部大都會和中間水域和其他過去這一段時間香港滯後了的建築工作，所以我們建造議會都估計未來的10年香港的建造業都是會保持興旺的，人手是會保持緊張的，所以我們更加需要就利用科技去協助我們解決這個人手問題。 陳家驅的任期在本月底屆滿，下任主席何安成將會在下個月履新。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政府宣布，因應新冠疫情最新發展，決定取消原定今個月29日到下個月15日在沙田翠田街足球場舉行的車公誕市場。發言人說，政府早前已經宣布取消今年在15個地點舉行的農曆年宵市場以及大埔林村新春市場。考慮到車公誕市場可能會有大批的市民聚集，社區仍然存在隱形傳播鏈以及群組爆發的風險，為了保障場內檔主和市民的健康，盡量減低疾病傳播風險，決定取消今年的車公誕市場。食環署會以書面方式通知所有投得攤位的檔主，盡快按特許協議向他們全數退還攤位使用費之外，並且在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向有關檔主額外發放相等於攤位使用費50%的特惠金。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今日截至下午4点，新增7宗本土确诊病例以及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7名确诊者分别住在海淀和丰台区，其中2人是日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另外3人在西南郊冷库工作，1人为冷链经营者。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坚说，近期北京連續新增多宗的本土確診病例和核酸檢測陽性個案，呈現多點散發的態勢，首都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全市各區各部門要保持全面應急狀態，全方位嚴防死守。 庞星火话，自1月15日以嚟，北京市内嘅有18宗确诊病例。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同病毒全基因测序，初步判断为两个不同感染来源嘅聚集性疫情。一个就系由国际邮件引发，属于 Omicron， 累计5宗确诊都喺海淀区。另一个系由进口冷链物品引发嘅 Delta 变种病毒，累计有13宗嘅确诊。而日本的疫情恶化，东京都单日破纪录新增近9700宗确诊。关西3个府县和中部的静冈县要求中央政府批准在当地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法国新增超过420000宗确诊。为了进一步推动接种疫苗，当地将会以疫苗通行证取代健康通行证。陈宇谦报道。 在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影响下，日本的疫情持续恶化，东京都单日新增9699宗确诊，较前一日增加超过1000宗，连续3日创新高。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亦都预料，当地新增感染人数可能达到破纪录的6200人。日本全国寻日新增超过46000人确诊，连续3日创新高。鉴于疫情蔓延，京都、大阪、兵库呢3个关西府县以及中部的静冈县向中央政府要求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包括北海道在内的另外8个地方政府亦都计划提出有关要求，预计中央政府最快下星期二作出决定。厚生劳动省亦都宣布批准俾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预料最快3月开始接种。另外，宫内厅宣布因应疫情取消原定下个月23日举行的日皇德仁生日接受国民祝福的活动，是连续3年取消。邻国南韩新增6769宗确诊，连续2日超过6000宗，其中6482宗属于社区感染，首都圈占近66%。防疫部门预测下星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增加至到7000宗以上。有专家认为单日新增病例可能在2月上中旬达到20000宗。欧洲方面，法国疫情持续严峻，单日再多超过425000人染疫。总理卡斯泰宣布，为了进一步推动疫苗接种工作，下星期一将启用疫苗通行证取代健康通行证。所有16岁或以上的民众，如果想进入餐厅、酒吧、剧院或者坐国内航班同列车，要出示完成接种的证明，不接纳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从下个月2日起，政府将不再强制要求遥距办公以及户外戴口罩等，夜店将于下个月16日起重开。香港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发展重回正轨，安全稳定，法制环境得到更好保障，这个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中方敦促欧洲议会尊重事实，不要颠倒黑白，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事务。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要做的是反躬自省，改一改充当教师爷的老毛病。欧洲议会较早时候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的决议，指责香港人权和自由状况，又说香港国安法阻碍中欧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呼吁欧盟和成员国对华采取具体行动以至是制裁。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会在下个月2日至4日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3个赛区内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欢迎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应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并且是参与火炬传递。赵立坚表示，近期国际组织和世界多国人士纷纷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期待，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充分表达了国际社会一起向未来的共同心愿。对于部分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赵立坚说，中方已经就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极少数西方国家不派官方或外交代表出席多次表态，这些国家代表不到国际社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稍后会在瑞士日内瓦会谈，预计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布林肯说，不预期日内瓦会谈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增进相互理解。布林肯早前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会谈，提议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对俄施压的手段之一。梁洁如报道。 美英法德在柏林重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四方会谈，其中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有进行双边会谈。贝尔伯克和布林肯见记者时，对俄罗斯继续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增兵表示担忧，呼吁俄罗斯缓和局势，警告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都会产生重大后果，俄罗斯将为此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付出高昂代价。贝尔伯克指，乌克兰问题的核心是维护欧洲和平秩序，强调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和对话才能够化解危机。布林肯呼吁西方盟国对乌克兰问题作出迅速、严肃和统一的回应，又建议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对俄罗斯施压的手段之一。舆论认为布林肯今次出访是希望拉拢盟友抗俄，但总统拜登早前的表态令到此行陷入尴尬局面。拜登早前提出北约各成员国在俄罗斯如果小规模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对怎样惩罚俄罗斯立场并不一致，评论认为拜登公开了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小规模入侵的情况并不存在，正如是失去至亲时伤亡和悲伤都不会微不足道。传媒形容泽连斯基的讲法是反驳拜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质疑西方国家发表所谓俄罗斯准备进攻乌克兰的声明，目的是为下一步大规模军事挑衅做好舆论准备，这些舆论攻击可能对地区以至全球安全带来悲剧后果。香港电台记者梁洁如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其中2宗源头不明。葵涌村日葵楼的群组至今有大约20人确诊和初步确诊。政府宣布在日葵楼进行5天围封检测行动，居民要留在居所。一个确诊患者早前到北河街街市一带街道摆卖，曾经在附近街道逗留的市民要接受强制检测。食环署下周到附近街道扫荡无牌摆卖小贩。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3，强度中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以及有几阵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大家收听6点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微升，恒指经过星期四急升超过800点之后，午后最多回吐超过200点，最终收复失地，收市报24,965点，升13点，连升第3日，主板成交额1542亿元。科技指数跌0.44%，腾讯、小米靠稳，阿里巴巴受压跌超过3%。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跌超过2%，友邦微升。内需股有资金追捧，新洲国际、海底捞同埋华润啤酒都升超过4%，系表现最好嘅头三只恒指成分股。表现最差嘅系瑞星科技，再挫近6%收市。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升582点，升幅大约2.4%。内地股市受压，上证指数收市报3522点，跌32点，跌幅0.91%。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029点，跌幅超过1%。创业板指数收报3034点，跌幅1%。变种病毒 Omicron 在社区有蔓延的迹象，银行工会认为 对经济来讲的确是存在挑战。不过就指出香港有复苏基础，亦都未见到银行的坏账有太大的挑战，期望今年的贷款是录得中单位数的增长。工会又说内地贷款在香港银行的贷款占比不高，未见到相关的问题明显恶化。由方嘉莉报道。 变种病毒 Omicron 在社区有蔓延迹象，政府早前亦都再次收紧防疫措施应对。银行工会主席圈惠仪认为，疫情的确为经济带来挑战，特别是零售和餐饮等行业。不过去年本港经济逐季复苏，失业率亦都持续改善，认为香港存在复苏基础。圈惠仪话，未见银行业的坏账因而出现太大挑战，期望今年贷款有望录得中单位数增长。 当经济复苏是稳定和个基础在这里一路改善的时候，整个信贷 cycle 的韧度是在这里。尤其是香港向来都是有比较谨慎的风险管理，数据上看不到是那个坏账会有太大的挑战。2020年刚刚开始疫情，当年都是有正的贷款增长，其实过去几年都是正，那个环境相对现在是差一点的。我们经过了两年韧力高了，疫苗的接种率高了，开始踏入了复苏，都有一个合理期望今年继续有一些恒常的增长，今年全年贷款是会有一个中位数字的单位数字增长。 圈惠仪说，内房贷款在香港银行贷款的占比持续改善，现行的政策之下，相信业界正积极监察自身信贷组合。不过从数据分析，未见香港银行业面对的内房债务问题明显恶化，相信内地长远能够稳住经济和疫情，期望之后有正面改善。另外他提到，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或者会加息三至到四次，香港会不会跟加要视乎资金出入和是否充裕，但相信短期加息压力不大。圈惠仪又说，目前的出入境限制影响跨国银行的全球人才调配，加剧本地人才短缺，亦有向政府反映有关问题。不过香港仍有不少商机，相信在疫情过后人才供应将会舒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85.25 点，按周微升 0.03%。 大型单位、中小型单位指数都微升。中原地产说，随着政府宣布收紧防疫措施，估计楼价将会进一步回软， CCL 在农历新年之前或者会下市182点到184点。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和地缘政局带动金价近期向好，现货金企稳每安士1800美元以上。分析预料金价短线在回调之后有机会再展升浪，全年有望触及2000美元的高位。因为忧虑联储局太过进取加息影响经济，资金反而会流向金价避险，金市避险。方嘉莉报道。 金价近日徘徊每安士1810多美元至到1840多美元之间。金价近几个星期的升势主要受到通胀担忧，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紧张，带动避险需求。分析认为，在联储局下星期议息前，市场维持谨慎，避险情绪短线或会刺激金价表现。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疫情和地缘政局紧张都支撑金价，相信今年资金仍会流入金市对冲风险。若果联储局进取加息，反而利好金价。 会惊噶，惊咩咧？吓就系惊联储局误判啊嘛吓。正如之前啊，大家都已经肯定咗联储局系误判咗美国嗰个嘅通胀状况。咁如果你话今次即系联储局开展咗加息周期，咁啊起码加四次息，甚至乎个息口幅度嘅加到一厘或一厘半嘅，反而个市场咧就会系买入黄金作为一个资金避难所啊，惊美国个经济啱啱复苏到好好地地，突然之间啊大刀阔斧加息，影响到美国经济复苏动力。 郭启伦相信联储局未必会赶喺三月开始加息，而系先俾前瞻指引，五月首次加息，全年加三至到四次，加幅合共唔多过一厘。他说，随着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美元做好或会令金价短线回吐至1790到1800美元至有支持，中线上望1860美元，今年甚至有望高见2000美元，但是相信不会重返2020年创下的2072美元的纪录高位。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外管局相信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外日影响较为轻微，人民币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管局又说，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有助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平稳，预计今年的外汇市场总体稳定。罗伟浩报道。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黄春英说，上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6%， 受惠贸易投资等的实体经济活动促进跨境资金流入，以及进出口保持较高的顺差。而今年以来人民币轻微升值，原因是农历新年之前企业支付工资和奖金，造成人民币的资金需求。未来走势要视乎市场供求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等，并且继续双向波动。黄春英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外日影响将会不及上一次的紧缩周期，市场亦都已经释放部分外日的影响，相信人民币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紧缩，外溢影响呢可能会低于上一轮。美国的经济啊，和不管是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它的同步性呢比上一轮好一些。而且呢，美联储呢很注意和市场的沟通，关注就业和通胀的情况，国际市场相应的调整，它的外溢的影响应该已经得到了部分的释放。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还是比较强的支撑的，国际收支结构是稳健的，经常账户的顺差规模也比较稳定，外汇储备呢也比较充裕，应该会支撑我们比较好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吧。 他说，未来仍然有疫情等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全球经济逐步恢复是大趋势，财政和货币政策逐步推出并且趋向正常化，有助带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恢复常态。中国的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更加平稳，预计今年外汇市场总体稳定均衡。截至上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大约32,500亿美元，按年增加1%。黄春英说，过去两年内地的外汇存款主要是来自进出口贸易，而非依赖杠杆，相信可以提升外汇市场自主调节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5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是1,541亿7,000多万。恒指夜期即月份是报25,023点，升107点，成交是3,600多张。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74.8，升3.2；阿里巴巴127.1，跌4.4；美团238元，无起跌；友邦保险88.8，升1毫。香港交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国家安全呢个概念咧，除咗主权，仲有一个发展利益。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国安法第24条里面咧有提及过实施或者参与一啲恐怖活动罪啦。 主持苏少聪： 一国两制吓，基本法底下。 陈泽铭： 将来25年究竟点样行落去呢？ 1月22号起，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食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今日攞手机听电话，人人讲 hello， 见到朋友亦都讲声 hello，hi。hello 呢个词其实并唔系英语世界从一开始嘅问候语，讲嚟有啲惊奇。喺英文大约1000年嘅历史里边 ，hello 只系喺150年前左右先至开始被运用嘅啫。根据英语字典 ，hello 系由 h a l l o 或者系 h o l l o 等等嘅字演变而嚟嘅。喺中世纪咧，未有呢啲字之前，古英文嘅问候或者系称呼语系 hail，h a i l。源自德语的古语日耳曼语，系古英文里面就有多种的串法，直到17世纪莎士比亚都用 hail 就逐渐统一了，例如 hail to your grace， 类似尊敬的陛下你好的意思。古时向人讲 hail 的时候，不少是大声嗌的，例如骑着马河的对岸又或者是塔楼上面，于是不难想象会出现不同的变音，但是都是同一个意思。不过他们作为问候语并不是普罗大众都常用。后来19世纪初 ,hello 开始有文字记载了，同样都不是人人用，作用也不一定是问候，可以表示惊奇。hello 成为今日全世界的常用语，是在一种发明出现之后，电话。首先有些人可能误会，需要搞清楚，爱迪生并没有发明电话，发明电话的是贝尔。但是爱迪生改良了发明，成功推出市场。接电话讲 hello 是爱迪生的建议来的，觉得听起来响亮一点，电话两边的人都听得清楚。而他的对手贝尔就主张用另一个字 ,ahoy, ahoy， 结果就明显一场空了。原因就是美国各地陆续装爱迪生改良的电话，今天电话簿亦都面世了。里面教人怎样用电话的时候，就推荐用 hello 来做问候。久而久之，爱迪生就好像拿了同花顺，世界就有了结论， hello 成为了问候语的标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欢迎各位听众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关伟嗱，刚才咧就由于6点钟嘅时候啦，咁啊，食卫局嘅局长啦，陈肇始啦，联同咧房屋署嘅助理处长啦，以及咧系卫生防护中心嘅总监咧，就出嚟啦，见过记者，咁所以我哋嘅即系新闻天地咧，亦都有转播到咧部分嘅内容嘅，咁因此我哋自由风节目就延到而家先至再继续下半部分啦。咁喺头先个直播入边咧，其实都出咗一个即系相当之重要的决定啦，就是咧，佢哋啊系由今晚6点钟开始，就系咧会系要日葵楼嘅居民啊系逗留喺佢嘅大厦入边，并且咧系1年5日就要做一个嘅检测嘅。咁啊，其实咧佢依个咁样嘅做法咧，就系佢哋解释啊，即系点解唔将佢哋系譬如搬去一啲嘅检疫中心检疫，而系要佢哋留屋企咧？个原因佢哋就话咧，因为经过即系专家嘅视察啦，即系相信咧唔系因为一啲喉管啊等等嘅问题啊， 即系同楼宇结构冇关 系。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系同一个即系楼宇结构冇关系咧，咁即系话其实佢哋唔系有一个叫做即系持续感染嘅风险啦。咁所以而家呢一个做法咧，目的咧就系为咗揾出一啲咧即系已经系潜伏咗嘅个案出嚟，就切断翻个传播链嘅。而喺呢5日期间啦，咁啊房屋署嗰方面咧，亦都会派员咧去帮手，即系相关嘅行动，亦都会有其他嘅部门咧做支援啦。咁包括咧就系5日期间啦，政府会系即系有人去提供膳食啦，俾啲居民啦，咁同埋咧喺楼下亦都会设立一个 臨時採樣站咧，俾啲居民咧落去咧做檢測嘅。對於一啲長者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咧，佢哋就會係派人咧係上門去做檢測嘅。咁而啊，陳肇始局長亦都呼籲咧啲市民咧就唔好搬嚟住所。如果咧你係翻工嘅啊，而家翻完工啦咁樣咧，都可以翻去日葵樓嗰度。亦都咧係話過去兩星期啊，曾經到訪日葵樓超過兩個小時嘅人士咧，都要係按之前嘅安排咧進行檢測喎。 係啊，咁啊，對於嗰啲真係平時翻緊工，咁今晚如果翻去開始接受呢五日檢測嗰啲人咧，咁啊，陳肇始就呼籲嗰啲僱主咧，就希望佢哋體諒呢個居民，因為要接受呢、這個強制檢測咧，唔能夠翻工呢樣嘢咧，又盡量唔好扣佢哋人工啊，嗰方面嗰啲，希望嗰啲僱主可以做得到。 咁啊，嗱，局長都話咧，即係而家咧喺日葵樓咧，由於揾到係至少20宗啊，初陽或者係確診嘅個案啦，咁所以出現一個社區嘅爆發啦，情況令人憂慮，因此咧佢哋就做咗呢一個嘅決定啦。咁其實咧，如果我哋頭先聽翻即係成個記者會咧，都有傳媒咧都唔止一次去問到點解而家先至嚟做呢一個決定咧，而唔係尋晚袁國勇教授去睇完，即係專家去睇完嘅時候，已經即刻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咧。不過咧，如果我聽翻咧，似乎局長佢哋咧都冇好正面地去回應呢個問題，只係即係都係強調翻就係話，即係佢哋 十九號做咗 個係啦，做咗個圍封，揾咗做咗一啲嘅檢測，咁而家就繼續揾翻一啲即係可能有潛伏期間嘅個案咁樣。 係，我諗可能過往嚟講咧，就係喺其他地區做嘅圍封咧，好多時第二日咧係發現。大部分嘅人或者全部嘅人都可以讲叫做阴性，咁但系好似陈局长有得提到咧，喺今次嘅检测围封十九号嗰个围封检测咧，佢哋发现咗有啲人系感染咗嘅，咁所以可能呢个佢哋就发觉个情况比较严重啲，就会采取今次呢、這个要一年五日，由今晚开始到廿六号嗰个一年五日嘅围封。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点睇政府咧今晚做嘅呢一个嘅行动咧个决定啊？你自己觉得系咪都系一个合适嘅时机咧？咁同埋即系政府而家就都应该会有好多嘅支援咧，俾嗰栋楼嘅居民嘅。咁你又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欢迎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葵青区嘅区议员梁志成啊，梁志成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系 梁志成啊，你可唔可以都评议一下咧？点睇政府今晚先至嚟做一个要求啲居民啊留喺屋企做一年五日嘅一个即系留喺家居进行呢个检测嘅呢个咁嘅决定啦？ 其实咧嗱，今日咧我都一路都喺电话嗰度都睇，即系同联络翻政府部门啊。佢哋嗰個進展，其實咧個情況都有幾急轉直下嘅。咁先頭喺早上咧，都仲係講緊三日咧，就係、是強檢啦。咁大家都要憑住最後個檢測，咁啊先至可以進出大廈。咁直至到晏晝中午，晏晝到啦，咁就已經聽咗，就係話有可能會延長多兩日，即係總共五日。咁但係好快咧，情況咧就急轉直下啦。咁已經收到風咧，就係話咧要進行就係、是家居隔離啊，禁足啦，係啊。咁其實我咁佢，我估其實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有最新嗰個檢測報告咧，就發覺係多咗人係感染咗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就有可能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決心咁啊不如就家居隔離啦咁樣。 你覺得呢個措施會唔會有發揮到個效用呢？ 某程度上是可以的。如果啲居民真係翻曬去嗰個居所裏面接受隔離嘅話咧，就會好啲。咁但係咧，就最大問題就會唔會有啲人因為六點鐘已經開始有呢個措施，咁所以佢哋直後翻去居所咧，咁呢個就會有一個問題啦。 但是这个决定呢，你觉得会不会你刚才都说即有一个即很突然的转变，但会不会都是来得比较迟呢？因为亦都有些人士就讲呢，其实现在不单只是日葵楼有个案嘛，譬如影葵楼啊其他啲都有个案嘛。咁其实政府较早之前是不是应该再果断一些，就是将日葵楼的居民即要他们留在家做一个的检测，而不是给他们即检测完之后未有结果都可以给他们出去呢？ 其實我睇翻咧先頭個過程嗰方面咧，佢哋最初頭有可能都係諗住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將嗰棟大廈啲人隔離嘅，咁啊發覺根本上2500人啦，講緊咁咪250人咧，都發覺根本上冇一個地方可以，或者就分散幾個地方都係容納唔到咁多人。咁最後咧，佢哋先至有呢個決定。咁但係我都理解嘅，初有可能佢哋個諗法就係盡量喺控制範圍之內，又唔想影響太多居民嗰、那個生活作息。咁但係無奈一個數字突然間飆升嘅話咧，咁先至唯有就係用呢家呢個方法啦。咁就係家居隔離啦。 咁至於嗰啲居民，如果佢哋好似正話你咁講，佢哋六點鐘先至放工翻屋企嘅，但係佢哋聽到而家違風啦，佢唔翻去，咁嗰啲居民你覺得佢哋驚唔驚犯法嗰樣嘢咧？因為政府話明啦，要遵守呢個檢測公告，如果唔係就犯罪，又可能會罰款啊，甚至乎咧唔遵守嗰個強制檢測令咧，甚至乎係有監禁嗰、那個可能性嘅。 其實我都呼籲啲街坊咧，就真係遵守呢家現行呢一個我措施嘅法例啦。因為咧，其實部分嘅街坊咧，佢哋今日朝頭早咧睇到咧，就係、是、已經好快咁準備定啲涼水，佢哋有人都有啲心理準備。 係 其實大家都想咧，就係唔好喺隔離營度過年嘅啫。咁我問咗有啲街坊，我哋都理解啲咁嘅情況嘅，咁希望咧就大家喺一個理解嘅情況底下，都能夠翻去屋企啦，咁接受隔離。希望嚟緊呢5日就再冇有新嘅數字上升啦。咁大家都可以過年。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就有可能都幾麻煩。如果我哋仲周圍去嘅話咧，都唔知佢哋帶遠唔帶近之間咧，咁就變咗一件事就越嚟越複雜化，同埋個影響亦都係擴闊咗嘅嚇。 梁志成，我亦都想請問咧，就係、是因為日葵樓係一間公共房屋啦，咁樣咁其實公共房屋因為有住戶證，亦都有即係佢嗰個嘅住戶嘅登記噶嘛。喺呢個情況之下，會唔會係比較容易地揾得到一啲佢真係走咗，但係就冇翻到去嘅居民咧？ 相信咧，如果要揾咧，其實就可以揾得到嘅。 係啊，房屋處嗰邊啊， 都唔希望耗用太多政府部門嘅資源咧，去揾佢哋啦。所以亦都呼籲佢哋咧，都能夠採取一個合作嘅態度咧，能夠盡快翻去自己個居所嗰度。咁希望將個影響減到最低，亦都嚟緊啲五日裏邊，亦都希望咧就唔會有即係。再有啲陽性嘅數字啦，再去增加， 系，嗱，因為如果根據咧而家嗰個嘅限制要檢測公告啦，咁其實居民咧係應該要留喺屋入邊嘅，即係佢如果要離開單位咧，都應該只係可以落去樓下做檢測嘅啫，就應該唔可以即係去到走嚟走去嘅。咁其實你對於喺呢方面嘅執行，你覺得需要啲乜嘢配合先至可以達至到頭先所講，即係根據限制要檢測公告係要啲人留喺屋企，唔係走嚟走去呢個效果咧？ 其實我呢家已到咗現場咧，咁我都睇到咧，其實喺呢棟大廈前後門咧都已經佈置曬政府嘅工作人員喺度啦。咁我相信咧，你話會離開呢座大廈就應該冇乜機會噶啦。咁就就希望啦，都係乖乖地咁啊，接受個檢測啦，係啦。 但係佢哋如果由一間屋去另外一間屋，即可能係同一層嘅，隔離左右或者街坊，那個其實都唔啱嘅喎，應該係嘛？ 其實咁樣都唔好啦。 係咯，會交叉感染噶嘛？ 即係有可能交叉感染，如果係自己嘅問題，亦都有可能都會影響到他人。咁我亦都同佢哋嗰個委會主席，亦都都同佢講咗就話，都呼籲下啲街坊咧喺個隔氣嗰個隔氣喉嗰度啊，大家都要注意 水 帶啲水，保持個水分喺度。咁希望將個疫症，因為個傳染性高啊，希望個疫症咧都能夠可以自己做多啲功夫去隔離咗佢咯。 好啊，多谢晒你梁志成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吓。梁志成咧系葵青区嘅区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大家点睇呢？政府今次嘅行动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评论一下噶噃。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是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立法会通过劏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续租加幅上限收紧至10%。 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全检出基因致癌物。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21，关怀给我们听听听众的看法。 好啊， 有位麦先生在这里，麦生你好。 麦生、 啊、你好你好。 是有什么意见呢？你好。是 没有，就关于刚刚较早前有一位听众打过上来讲，就关于屋邨管理问题。 嗯， 咁依家咧，基本上咧，因为本身我做嘅一啲工作咧，系同啲屋邨有关嘅。 系。 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发觉屋邨里边咧，我唔知系个管理公司问题啊，定系屋邨经理嘅问题。 嗯哼。 好多时候，佢哋见到一啲违法嘅嘢，佢哋都唔去执法嘅。 嗯。 佢哋有权嘅。嗱，譬如好简单，头先嗰位听众所讲，佢哋冇戴口罩。 嗯。 喺屋邨范围里边公然食烟。 系。 聚赌。 嗯。 或者系其他。都是冇戴口罩的、 嗯、 但是问题上管理员见到视而不见、 嗯、 屋邨经理行过视而不见。我想请问香港这么多年的清洁香港有这样的公职人员为什么可以改善得到呢？好像现在疫情全部怪晒我们市民。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 你有法例你其实应该要执法、 嗯、 你不执法是不是等于形同虚设的法例？所以变咗你好多唔系我讲噶，你哋去任何一个屋邨，因为我本身走好多屋邨，我见到好多，根本其实完全系里边嘅管理公司又唔理， 嗯、 屋邨经理嗰啲又唔理，任由佢哋周围行、周围食烟、唔戴口罩周围行，都系咁嘅。 嗯， 咁我想问啦，点解香港政府成日都话学外国、学新加坡？新加坡清洁点解做得好呢、嗯、同样香港都是有咁嘅法例问题執法啦嘛。 嗯， 系，即系多谢晒麦先生嘅意见，佢觉得即系做少个法例啦，其实执法嗰方面咧都需要严谨嘅。咁、嗯、其实今日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居民啦，反映过即系日葵楼咧下低嗰啲嘅渠嗰啲嘅问题咧、嗯，似乎都有阵时会有啲臭味啊等等嘅传出。咁所以佢哋对于即系点样去改善嗰栋大厦嘅卫生环境咧，似乎都有啲意见同睇法。 冇错，系啦。咁另外佢哋嗰个垃圾房可以随意俾人哋出入咧，其实嗰度咧系一个关注点嚟嘅。 啊、不过其实公共屋邨的垃圾房咧，唔、嗯、少情况之下都是 咁样情况， 俾人咁样出入嘅、嗯。因为有时啲居民自己都会将啲垃圾掉去垃圾房嘅、 嗯 啊、但系当然呢个会唔会系成为咗另一个漏洞，系咪需要检视嘅地方呢？呢、這个可能都需要留意嘅。嗱、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一位日葵楼嘅居民啊，梁同学啊，梁同学你好，梁同学， 梁同学。 系，梁同学， 系听到，听到，你好， 系。 阿梁同学，你而家翻到去屋企未啊？ 未啊，而家仲喺大榄隧道等车。 哦， 系啦， 讲 得切，8点就应该 OK 嘅。 系、嗯、就等紧车翻去屋企嗰度嘅。 系啦， 系啦，刚刚政府喺6点嘅时候咧，就宣告啦，即系日葵楼嘅居民咧系需要留喺单位嗰度做检测，就系、是、留喺嗰度5日嘅，咁期间咧就唔应该外出啦，除咗你落去楼下个检测站嗰度做检测之外，其余时间咧系唔应该离开个单位嘅。你自己作为居民，你哋今日有冇预计过可能有呢个咁嘅情况发生咧？ 今日冇噶，完全冇噶，因为其实我今日好早起咗身噶啦、 嗯， 我7点起身嘅，咁、 嗯、 我谂住下边可能啊，仲要再 check 多次先至俾你翻工啦，因为我翻工系10点嘅、 嗯， 但系7点到10点下边系完全冇 人 啦，冇、嗯、要你 过嚟收集样本啊，乜都冇咯，好似平时咁样咯。 嗯 嗯吓，但系有冇心理准备，即系可能有机会政府会采取一个咁嘅行动咧？ 都有呢个心理准备噶啦，因为本身得两单啫嘛，一 check 一晚之后就多咗十几单，其实都好严重嘅，都有定呢个心理准备。 系，咁你诶会打算就系继续翻屋企嗰度接受呢个五日嘅检测噶？ 要嘅，要嘅，要嘅，呢个要。 咁你有冇点样同你学校或者你嗰啲雇主嗰度交代翻呢件事啊？ 今日有同佢哋讲过嘅，咁政府呢、這个即系实行咗呢个条就照 follow 翻咁样咯。 嗯 嗯， 系啦系啦，都 OK， 都体谅嘅。 O K， 唔系即系请假嗰啲都唔系太大问题啦，似乎听你咁讲。 嗯。 系啦，系啦。 你自己作为嗰度嘅居民咧，即系你点对于而家喺日葵楼相关嘅群组咧，有成最少二十宗确诊或者初阳嘅检测个案啦。咁、当然唔单止系日葵楼啦，其实亦都有一啲系嚟自隔离嘅影葵楼啊等等嘅，等等嘅。你自己对于即系日葵楼嗰个卫生情况啊，或者对于而家有成二十宗嘅情况咧，你有啲咩感受或者睇法咧？ 因为我住日葵楼啦，咁我就主要 focus 喺日葵楼嗰度啦。咁、我放工咧，经过咧都会经过嗰、那个中间露台个公园嘅。咁、真系会见到好多伯伯啊，佢哋真系会除口罩，跟住喺度倾偈啊，或者食烟啊，呢啲真系好常见嘅。咁啲 secure 老实讲就真系讲完，即系可能提醒佢哋完之后就走噶啦。跟住啲伯伯就继续围翻埋一齐咯。 系。即系冇執法嘅，你啲保安就吓， 系即系嗰个公共卫生嘅意识咧，可能有啲居民都比较欠缺啦。啊，头先阿关伟都讲嗰个问题啊，点解嗰啲嘅垃圾房系可以即系唔锁就俾人随便咁样入嘅咧？嗱，你作为嗰个嘅居民咧，经历过今次事件，其实你觉得垃圾房系咪应该要上锁啊？ 一定要嘅，呢、這个一定要嘅，同埋自己嗰个意识要好咯，因为我见到好多居民咧，见到嗰个垃圾。即系摆垃圾桶出去噶嘛，有个大嘅垃圾桶，好多人就咁撇落去，但系唔会闩翻个垃圾桶盖咯。 哦，即系每一层嗰个垃圾房。 喺大堂嗰个垃圾 房，大堂 摆个垃圾桶，系啦。 即系嗰个公共卫生嘅意识问题。嗱，你而家就翻紧去屋企啦。咁政府就话咧，即系佢哋七点钟今晚七点钟就应该派今晚嘅饭盒啦。咁另外就系早午晚餐咧，其余几日早午晚餐咧，亦都会系派发嘅。你对于政府呢啲嘅支援行动，你满唔满意咧？吓，你自己有冇系特意都储定一啲嘅其他粮干粮啊等等咁样啊？ 有噶啦，其实我而家都买晒啲冻噶啦，买埋啲菜可以摆得雪柜嗰啲都买定几日咯，因为你唔系话都系政府俾几多你就食嗰啲噶嘛。咁我哋屋企一定要即系储备翻啲干粮啊，啲乜嘢都准备下咁样咯。 我想问你自己即系有冇听到一啲嘅街坊可能会话，哇佢要我喺入边五日咧，咁我就唔翻去咯。有冇听到有啲咁样嘅声音或者个案啊？ 系啊。 我身边暂时冇朋友系咁样嘅， 即系大家都好乖嘅，但系会唔会都有啲忧虑咧？因为毕竟要喺嗰栋大厦嗰度住五日，就揾出一啲潜伏嘅，即系可能系潜在嘅感染者，会唔会有啲忧虑咧？自己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自觉先咯，第一 系， 同埋房屋署嗰边肯定有晒啲名单啦，有晒 list 啊，我觉得系要。即系要加强翻个力度咯，即系捉翻晒全部人翻嚟咯，我觉得呢个系一定必须要做。 好啊，多谢晒你，梁同学，唔该晒吓。梁同学咧系一位日葵楼嘅居民噶，其实而家就翻紧屋企啦，咁就亦都会系喺个大厦嗰度咧留五日噶啦。1872311，有咩意见大家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政府宣布围封日葵楼五日进行检测，行动由今晚六点开始到星期三，下星期三早上，他们要每日接受检测，检测之后留在家中，以找出潜伏个案，导致传播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估计日葵楼有大约2700个居民， 政府會在現場設立臨時採樣站為他們採樣，亦會派員上門為長者和行動不便人士採樣。陳肇始鄭重呼籲居民不要搬離寓所，如果現時正在上班的居民，稍後可以如常回去日葵樓。而過去兩週曾經到訪日葵樓兩小時的人士，亦需要接受六次檢測。陳肇始說，雖然當局在本週三已經在日葵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2500宗個案，但他形容現時情況屬超級傳播，有極高風險，當局要採取果斷行動。他說，由於個案遍佈不同樓層和座向的單位，專家認為不屬結構性問題，現階段居民不用撤離。一名確診患者早前到過北河街街市一帶街道擺賣從葵涌村日葵樓垃圾房收集的物品，政府要求本月10號到14號曾經到訪北河街街市附近四條街的市民要接受強制檢測。食環署下週到附近街道掃蕩無牌擺賣小販，北河街街市今日提早一小時在晚上7點關閉作深層清潔消毒。北河街市政大廈外圍包括大南街、基隆街、桂林街亦都會深層清潔，如一切順利，街市明日重開。衛生防護中心說，早前有確診者曾經光顧香港仔食肆龍匯，再多一名的男食客確診，他和早前確診的食客同樣在今個月16日下午大約1點在龍匯用膳，座位相隔距離遠，但兩人曾經去過洗手間，懷疑他們在洗手間曾經相遇。中心懷疑餐廳洗手間有傳播，中心人員今日與機電處職員到場視察，又呼籲經常光顧龍匯的食客接受檢測。醫管局說，將在下個月16日起實施疫苗氣泡，所有醫管局員工進入醫管局設施，包括行政辦公地點、醫院和診所等，必須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記錄。醫管局說，所有恆常和直接接觸病人服務的前線員工必須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14日以上，其他員工則要接種最少一劑，強調公立醫院和診所的疫苗氣泡安排不適用於求診病人。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氣温介乎17到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和有几阵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葵涌村因为有强制检测的安排，根据一葵楼外的一段上角街是暂时封闭的。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近石门村。而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挤塞，而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后些少近住城市花园那段是有些车龙的，排到去维多利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悦道和南昌街交界一带是比较挤塞，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应该是近住康宁道那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 另外觀塘道西行荃灣方向和上去大老山的大老山隧道的支路都是擠塞的，龍尾排到牛頭角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車多，龍尾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林錦公路近住大埔林村來回方向都是擠塞的，龍尾分別去到新塘、大埔太和路近丁角路、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園。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車多繁忙，龍尾排到麗景。另外天水圍天影路去濕地公園方向近住天華路擠塞，龍尾排到去平下路。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長者或者需要比較多的時間過馬路，司機應該體諒和給充足的時間他們。好了，我們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知大家从事咩行业咧，又会唔会受货运业嘅唔稳定所影响咧？鲜果批发商李锦荣， 士多啤梨、车厘子一定系日日新鲜到嘅，相信系会越嚟越贵，那个品质其实都会有影响。 香港海鲜联合总会主席李彩华， 飞机贵到好贵啊！想要货嗰阵时，佢未必有货，几日先有一班机嚟，影响好大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耳朵回忆 大学欧游之旅， 三位主持同大家分享背包游装备已经笑了百出啦。 有冇大字底裤旅行啊？ 相信喺欧游期间咧，会有更多唔同嘅难忘故事同大家分享啊！ 请大家继续收听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 欧海星、Sino 安坐家中听节目。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嗱，关伟啊，其实咧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系咪我哋都要思考一下咧？嗱，因为喺日葵楼嗰度咧，就唔单止系居民啦，亦都有啲人咧喺嗰度工作嘅，譬如你可能系清洁啊或者保安啊等等咧，你都可能需要喺嗰度工作噶啦。咁、嗯、但系而家针对住呢啲非住喺日葵楼嘅人士咧，如果佢过两星期咧系到访超过两个小时咧，佢、就只系需要做檢測，但佢又唔需要咧，即係留喺某一啲嘅指定地方。嗱，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喺個處理上面，即係都會唔會係啦？會唔會有漏洞？都會有機會形成咗一個即係傳播鏈喺度咧？ 嗯，咁呢個問題我諗就係呢個政府嗰邊應該要諗睇下點樣去解決呢樣嘢。係咪佢哋可能有啲注定嘅或者指定某一啲人係嗰段時間都一樣要喺嗰度做翻同樣嘅工作咧？ 這個可能是另一個即係大家可能要思考嘅問題啦。 安排嗰度有個問題可能 係啦。嗱，一八七二三一，有位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黃生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就佢而家呢個行動咧，佢如果嗰個大廈結構冇問題咧，咁就只係可以防止就係家庭去感染家庭，但咧佢防止唔到咧家庭內部嘅感染。咁所以咧，我认为咧有两类嘅人士咧系应该撤离嘅，即系无论你系强制又好，自愿俾佢多一个方式，即系可以撤离都好。咁第一类咧就系一啲体弱嘅人，即系包括长者啦，咁第二类咧就系嗰啲即系冇打疫苗嘅人，咁因为佢哋比较容易感染啦，咁同埋如果佢感染之后咧，会即系嗰个可能嘅风险比较高，咁所以呢两类人咧其实应该撤离。咁好啦，咁因為呢兩類嘅人咧佔嘅百分比咧就應該唔多嘅，咁所以如果咧政府咧可以即係衛生署佢可以揾即係 HA 即係醫管局咁開亞博，咁以去收容 嗯啊、即係接咗一個暫時個隔離，因為亞博而家開咗㗎啦嘛，一月初嘅時候已經開咗500床位㗎啦嘛。咁、 嗯、 再而咧就係、是、政府應該就亞博咧嗰度，如果係應要求咧，可以係提供呢、這個中醫嘅診症嘅。咁、 嗯、 再加埋就係、是、即係政府咧嗱，上個星期咧咁阿林鄭即係特首佢就話，即係喺香港感染 Omicron 嘅人咧有三分一。咁係冇症狀嘅，咁嗰陣時三個一呢意思就係大概係十個人，因為嗰陣時個案例大概係30個度。咁、 嗯、 好啦，咁過咗一個禮拜啦，咁冇症狀感染可以即係冇事冇幹出院嗰啲有幾多百分比呢？好啦，就算有症狀都好，因為根據外國嘅研究同埋東南亞嘅研究呢，就係講緊即係一啲輕症㗎嘛，即係自己一般嘅發燒、咳同埋疲倦。 嗯、 好啦，咁喺香港嚟講嗰個情況係咪咁呢？咁如果係咁，你咪同公眾去說明咯，即係有幾多個，有幾多百分比，其實佢係唔需要用一啲抗病毒嘅藥物，咁就可以出得院嘅，咁咪大眾咪放心咯，就唔會有啲過度嘅恐慌咯。 嗯嗯，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有一連串嘅建議，不過都係其中一個都係着重翻有啲嘅資訊嘅發放同埋嗰個透明度啦等等嚇。嗱咁啊，不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又同大家關注一下另外嘅一個議題啊。由今日開始咧，五到十一歲嘅兒童咧就係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嘅。另外咧就係佢哋都可以係即係預約啦，係接種伏必泰嘅。咁而伏必泰嘅疫苗咧就係由2月9号就开始预约，2月16号就开始接种嘅。咁、此外啦，政府亦都系宣布咗啦，会喺学校咧推行疫苗气泡。咁相关嘅措施咧就会系喺2月24号开始噶啦。到时咧，无论系教师啦，又或者系到访嘅人士啦，如果佢系冇一个接种咗即系疫苗嘅记录咧，都系唔可以进入去校园嘅。电话号码18-7231。大家点睇呢一连串嘅措施呢？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好， 细杰，我觉得头晕晕咁嘅， 冇理由因为见到我噶，瑞文你 唔好玩啦，我真系唔妥啊！ 我哋而家企咗喺水上嘅鱼排，你嘅反应好正常噃。 吓， 今个星期我带大家去到东龙洲，直击渔护署引入嘅海上养殖浮架，睇下本地鱼有几生猛。 而我就请嚟潜水专家，讲下我哋可以点样为海岸清洁出一分力。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1》， 得奖者陈思龙医生。 我曾经问自己，咁努力去救人有咩用？上天都要带佢哋走。但我坚信，只要唔放弃，黑夜过后总会见到曙光。人道精神就是不计价回报去拯救生命，维护人应有的尊严。 想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即上公共事务专业重温颁奖礼精华。 香港人道年奖2021。 新一届的议会议员的组成更能够体现均衡参与，我相信立法和行政机关是会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新一届立法会会期开始，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议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立法会的工作又有什么挑战呢？ 星期六早上8-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關偉啊，喺兒童接種疫苗咧嘅問題上面啦，咁即係政府之前亦都講過嘅，就係5至11歲啊嘅學童咧，佢哋如果即係學校安排咧，係可以聯絡教育局啦，就係安排咧一個嘅外展服務咧，係到校係接種科興疫苗嘅。咁、嗱，即係唔知道會有幾多學校咧，佢哋會係可能係採取呢個辦法啦。咁另外一个可能都值得关注的就是究竟学校的方面又会不会是鼓励一些学生或者是家长，鼓励一些家长给他们的子女接种疫苗呢？还有另外呢，也都是有一些的讨论，就是 究竟啊，小学如果系要恢复全日课咧，又需唔需要同疫苗嘅接种率挂钩咧？ 嗯哼，咁其实当然如果系打咗针嚟讲咧，对嗰啲学生起码有提供一种保护先啦。咁变咗佢哋而家咧系由于疫情关系咧，就系、是、半日上堂嘅啫。中小學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咁即係如果能夠佢打咗針之後全日翻學，其實對學生或者對嗰啲一啲家庭嚟講，尤其是父母都要全日翻學翻工嗰啲咧，咁變咗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幫助咯。 嗯，吓咁，但系当然即系如果系喺小学咧都推行全日课与接种疫苗嘅比率系挂钩咧，相信有可能引起另外嘅一啲嘅即系争议啦。嗱，电话号码18723，大家有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津贴小学议会嘅主席胡艳芬嘅，胡艳芬校长你好。 系，你好， 主持人。首先想请教，因为由今日开始5-11岁的儿童就可以接种科兴疫苗嘅。咁当然佢哋可以去社区接种中心啦，或者系医管局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嗰度去打针啦。咁另外学校亦都可以联络教育局安排一啲外展服务到校接种科兴疫苗嘅。我想问，即系据你所知咧，暂时嚟讲有冇学校小学会系真系打算请外展队嚟学校？嗰度即系帮啲同学接种科兴噶。 我谂嗱，暂时依家咧，我哋都未有好具体嗰个安排情况嘅、因为即系都要等教育局有啲具体安排嘅通告落咗嚟咧，学校先至可以做准备。咁同埋即系外展队嚟学校咧，都有个人数限制嘅，即系最少要150个小朋友打佢哋先会到校嘅，咁、所以我谂学校都需要一啲时间咧。第一就系要调查下家长嘅意愿啦，即系有几多家长会愿意佢个小朋友要打针啦，先至可以做一啲安排。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咧，学校都系观望住先啦，同埋家长其实好多家长都系观望紧嗰个情况。特别系依家开始可以预约接种啊，会唔会有啲家长？带小朋友打完之后那个反应是怎样啊，在我接触的家长里面呢都是采取一个观望态度为多的。咁当然如果学校调查了家长愿意打，其实我哋作为校长我哋都会鼓励的，因为始终对小朋友都多重保护啦。咁如果有家长愿意打，我哋愿意绝对是配合政府的措施，无论是到校打又好，或者有20-30个家长打，我哋都可以帮佢安排呢是一啲旅游车送佢哋去啲接种中心嗰度都可以嘅。 喺当呢个12岁以上嘅中学生咧，佢哋可以接种疫苗嘅时候咧，其实有一啲嘅中学咧，佢哋都会向家长发出相关嘅通告嘅，就系一嚟就知会家长啊，你嘅小朋友咧可以接种疫苗啦咁样。咁二嚟咧，亦都喺个通告入边即系做咗一啲鼓励嘅说话啦。咁同埋当嗰个嘅恢复面授课系同疫苗接种啲挂钩嘅时候咧，咁学校亦都会系透过通告咧去鼓励啲学生咧接种疫苗嘅。喺小学嗰度，你哋又会点样去考量呢啲嘅即系措施咧？因为终究就系小学生同中学生个年龄都系有呢个分别啦。咁同埋好似你头先咁讲咧，可能家长嘅观望咧都系比较多啊。咁小学会采取啲乜嘢嘅方法去即系会唔会系帮手去鼓励去接种疫苗咁样咧？ 我想如果即是校长来讲呢，我们都会是配合政府的措施的，我们都鼓励的，都是鼓励家长呢是即是安排小朋友去注射个疫苗。咁但是作为家长的立场呢，始终这个都是为我们香港的5-12岁的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新事物啦。咁所以为家长来讲呢，可能他们的考量就会比较大一点。校長咧就會鼓勵啦，咁但係最終嘅意願咧都係嚟自家長嘅。咁至於你話會唔會接種嗰個百分比同嗰個全日課掛鈎咧？我諗呢個為小學嚟講就暫時未有一個迫切性住咯，因為我哋始終小學就未需要話面對一啲公開考試啦。咁主要6年班成分試啊、5年班成分試嗰啲，其實半日課咧，學校都完全係安排得到嗰個教學嘅進度啊，同埋課程嘅。咁至於你話為一啲如果真係好有需要嘅家長，佢想小朋友下晝 可以俾學校幫手照顧嘅話咧，咁可能呢一啲嘅家長佢都好願意同個小朋友打針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即係可以同教育局嗰邊商量啦。如果有啲家長佢嘅小朋友要打咗針，可唔可以容許佢下午嘅時間可以翻翻嚟學校參與一啲小組嘅輔導啊，或者係一啲個別照顧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其實都幫到家長咯。 係。胡校长，你觉得近期嗰个疫情反复啊，有多地方都出现咗一啲小型嘅爆发，你觉得呢方面会唔会影响家长佢哋希望可以早啲俾啲小朋友打针啊，即系接受呢个疫苗啊呢样嘅咧？ 其实都会加速咗家长咧嗰、那个即系对接受打针呢一个嘅睇法嘅，因为都最近都发现，譬如幼稚园里边都有小朋友染疫啦。咁最近一個個案，一歲嘅小朋友都會感染到。咁所以如果小朋友即係喺專家嘅數據顯示之下，如果小朋友佢打咗針，佢對自己嘅自身嘅保護咧係有作用嘅話咧，其實呢個都可以即係作為鼓勵家長咧去為自己嘅小朋友咧去及早注射嗰個防疫疫苗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即係呼籲家長啦，即、就、係、是、為咗保障自己嘅小朋友嘅安全同埋即係健康着想咧，其實喺個小朋友嘅健康狀況可行之下咧，我哋都鼓勵佢哋盡快去接種疫苗嘅。 係。另外胡校长，其实呢在小学呢都不嬲有即係帮学生接种即係唔同疫苗呢嘅呢一个嘅措施，可能有阵时係啦，可能有阵时係譬如即係德国麻疹啊等等嗰啲啦，到一年几时要打啦咁样。咁通常做呢啲嘅接种嘅时候呢，都一定会发一封家长信呢俾啲家长嘅，就问啲家长喂你同唔同意你嘅小朋友喺校内接受呢一种嘅疫苗注射啊，咁然之后签咗家长信同意啦，先至会俾个小朋友去接种。这个就是一般而家嘅疫苗接种计划嘅做法啦。系啦，嗱，今朝早咧喺立法会嘅一个即系小组委员会上面咧，有议员就提出，喂，不如咧做一个默许接种嘅机制啊，咁就派人员咧或者专队咧去学校为学童咧接种新冠疫苗。咁除非咧啲学生抗拒唔打，咁如果唔系咧就都系要去打噶啦，咁样。你又点睇呢个默许嘅机制咧？你赞唔赞成咧？ 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唔可行嘅， 系 因为始终小朋友佢嘅个监护权都喺家长嗰度， 冇错，冇错。 即系当你即系接种疫苗又好，或者系接种任何嘅嘢，系打入个小朋友嘅身体里边咧，一定要有家长嘅同意咧，先至可以进行。加上呢、这个这个病毒嘅疫苗咧。我哋更加希望家長在場陪佢一起打，因為打完針之後，小朋友都要喺度休息，睇下嗰個反應。如果家長在場咧，為家長嚟講亦都放心啲，為醫護嚟講亦都放心啲。咁所以更加唔適合，即係呢、這個即係議員所講話，即係一個即係規範性咁樣嚇，佢唔表示反對就要打。呢、這個我覺得係唔可行，亦都即係學校都處理唔到。之間後面嗰啲嘅問題啊，如果你堅持要做嘅話，好簡單嘅啫嘛，家長咪反對咯，係嘛？ 冇錯， 即係我哋都會問家長嘅意願，同意啊唔同意？如果你話啊，你唔表示意見嘅就要打佢，咪全部反對咯。其實係好簡單，為家長嚟講好簡單嘅事，同埋特別係小學裏面嘅家長特別緊張小朋友嗰個情況，所以我估呢一個嘅建議咧喺小學裏面應該暫時嚟講係唔可行嘅。 一般嚟讲小朋友都好怕打针噶。咁你哋就算可能有啲家长同意咗，咁会唔会有啲小朋友到真系你啲医务即系卫生署嗰度派嗰啲外展队嚟接种嘅时候，可能会临时有啲同学惊咗唔敢打呢种情况，有冇出会唔会？ 会噶会噶，其实过往打其他嘅疫苗咧都会噶，譬如德国麻疹啊，其他嘅针药咧，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咁我哋。即係老師啦，循循善友啦，咁即係盡量係安撫小朋友啦，咁都會有個別嘅小朋友咧， 是完全即係嗰個抗拒好大啊。咁啲醫護人員都避免咗即係夾硬做嘅時候咧，嗰支針會留咗喺身體裏邊，所以都會係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係放棄，即係聯絡翻個家長，可能就由家長咧係自己帶佢出去打嘅，去診所啊或者去疫苗中心打。咁依家個情況其實都有咁嘅現象出現嘅，咁所以如果打呢個新冠疫苗嘅話咧，我哋都會好希望咧家長能夠即係抽到時間嚟，係啦，一齊喺度咧就最安全啦。 胡校长刚才讲即是默许接种嗰个问题啦，你又觉得行唔通啦。但譬如而家有一啲嘅院舍呢，佢哋可能做嗰个方法呢，就係唔係叫你签一个叫做即係同意书。总之呢就係如果你唔回复呢，我就当你係应承咗㗎啦。咁你又觉得咁样嘅方法喺小学推行是否可行呢？ 其实基本上喺学校里面呢，我哋都會即係學校嘅同工咧，都會好緊密咁樣同家長聯絡噶啦。佢一日唔交嗰個通告咧，我哋都會追佢噶啦。班主任啊，或者係即係用任何方法咧，都會係即係追到家長交嗰個回條為止嘅。所以好少係出現有一啲唔回覆嘅情況嘅。 係呢、這個係咪亦都涉及到一個學校責任嘅問題啊？ 我都係有啲咁嘅擔心咯，即係其實如果你冇家長嘅同意嚇，咁而幫小朋友做咗一個咁嘅決定嘅話，到時佢有啲咩反應或者對個小朋友有啲乜嘢即係不適，咁個責任咧就會喺學校嗰方面咯。咁所以為學校嚟講咧，我哋無論如何都會點樣用咩用盡咩方法，我哋都會攞到家長嘅。嘅 concern， 我哋先至會做任何嘅決定咯。 冇錯。另外，胡校長都想傾有關於喺學校啊，下個月24日起咧推行疫苗氣泡嘅呢個做法啦。根據咧，即係教育局發言人即係所講啦，就係所有未接種疫苗嘅學校僱員，除非佢獲得豁免啦，否則咧都唔可以咧係獲准咧喺非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咧做任何嘅線上或者校外嘅教學或者其他工作，即係話。如果你不獲豁免而你又不打針呢，你就算是想去改做面授得不得呢，其實都是不得的。咁同埋即係今日蔡若蓮局長蔡若蓮副局長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話如果佢係冇健康證明又唔願意打針，就唔可以進入校園，會被視為呢一個無理缺勤。如果佢未經許可強行進入校園呢，就會面對一個紀律處分或者承受法律後果。你覺得其實今日政府呢一個說法有冇可以協助学校的管理方厘清到一些问题呢？ 我想为学校的员工呢，教育局这样的说法呢，其实都帮到学校去处理的了。即其实都讲得很清楚，如果个同事没有任何的医学的证明，而又不去注射的话呢，即简单讲就是去旷工。咁所以呢個都講得好清楚，亦都俾到咧學校嘅法團校董會或者辦學團體咧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咁我哋就可以同我哋嘅同事講，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受薪嘅僱員啦。咁而有政府有咁嘅要求咧，其實學校都係只係執行嘅啫。咁所以咧就我哋都會係好積極咁樣鼓勵咧，係同事去進行接種啦。咁同埋即係呢件事都已經係都喺社會上面都好接受㗎啦。咁我哋都會鼓勵。咁現時嘅數據其實都超過95%嘅教職員工咧已經係接種咗最少一劑嘅疫苗㗎啦。咁所以為教職員或者係一啲到校嘅做訓練嘅。嘅 外判嗰啲人 系啦，或者系啲教练员咧，這个要求咧都好清晰，为学校嚟讲咧都有一个指引咧去执行。反而我想即系提一提咧，就系话其他嘅到访者咧，可能为学校嚟讲喺执行上边咧就会带嚟一啲困扰咯。咁举例，譬如小学咁样，好多时都系家长接送翻放学嘅。咁有啲學校呢就固之然可以外面有一個即係外圍環境比較寬敞啦，家長可以喺 學校門口度交收小朋友啦。但有啲學校呢喺外面已經係馬路啦，亦都不能夠太多人聚集啦。 会啲家长会进入嚟学校，咁当放学嘅时候，同一时间几百个家长进入学校嘅时候，喺嗰个检查嗰个疫苗注射系咪即系已经满足个要求咧，系真系有一定嘅难度。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啊。不过啊，胡校长有机会咧再同你倾过，因为有一啲嘅执行细节咧，可能都要再即系、到下个月咧真系实行嘅时候咧要再处理嘅。今日唔该晒关伟，拜拜。 唔该晒。